老闆都要大大力誇一下啦，咁樣講。咁、其實冇話廠老底喺度咧，就好鬼難講國足嘅。其實 我嘗試講少少啦，因為咧其實國足嗰場波咧就係輸咗1-3，我唔記得係輸俾伊拉克定乜春嘅。咁、咧其實場波咧最搞笑咧係曾經咧係開波前咧應該係 hack 緊好似六個得失球嘅同黎巴嫩。咁、咧但係咧要好多謝泰國啦，直頭要請食飯請叫雞啦，因為去到尾段啦，就泰國咧就由唔知輸緊3-0咧，就追到變咗5-2。咁啊，國足跟住就攞咗個12碼，就3-1。結果就得失球咧，就-1-2嘅情底下咧，總之係贏一個得失球啦。 哇！ 咁就僅僅入到呢、這個 亞洲杯， 係、用第16個席位入到亞洲杯嘅決賽。 亞洲杯就會係4组4队咁樣打嘅。 係嘅，應該到時候係澳洲舉辦，即係入咗嚟亞洲足協之後嘅第一次主辦一個亞洲杯嘅賽事。 哇！怪唔得之班友仔咁努力啦，俾澳洲玩啊嘛，嗰邊有賭場性。 咁啊，唔應該我諗唔係今年啊，咁下年應該係嘛？ 下年 係啊。唔會係今年嘅。 總之就國足就成功咁打入呢個亞洲杯決賽周啦。大家應該 以往 嘅慶祝下 幾屆都好似冇入決賽周嘅，差得好緊要。 我記得好似係上屆冇入， 上屆冇。 前一屆就好似都仲有。 O K。 係啦，上一屆就應該 冇。因為即係成日計來計去嗰啲世界盃啊、亞洲杯啊，好早就出局㗎啦。 好快 早就唔關事。 係啦，好早已經唔關事嘅。係 咯。 咁因為我理解就係連個青年軍賽事亞洲區嘅青年軍賽事，國足而家都係不入。流嘅 ，OK， 即系都系难搞嗰啲嚟噶啦。 咁啊，到时睇下点样啦。有排都未踢嘅。 系啦，咁啊，至于中超佢哋喺度系咁啊，讲下山东鲁能啊，话嗰样嘢咁啊。其实中超今届就因为孔卡走咗啦，咁亦都恒大效应啦。我理解就系呢个山东鲁能就加码 变咗另一队豪门啦， 俾咗好多钱。买咩人你唔好问我啦，因为我真系唔好记得啊。但系亦都换咗领队啊，嗰样嘢咧就希望系应冇记错系换咗今年世界冠军球会杯嗰、那个 个教练 南美洲区嗰个队。嗰隊球隊啊，細沙隊明利路啊， 明利路 嘅領隊過嚟嘅。咁另外就係北京國安啦，亦都係啦，即係呢幾隊都係比較加碼，希望今年就睇下可唔可以同恒大去揮啦。咁啊，同埋另一方面就希望係即係幫中國各家球會級賽事，即係希望可唔可以同日本啊或者韓國啲睇齊啦，因為上屆就係得對恒大咧係可以打到比較入，好似係得佢一隊可以出線16强定係8强咁上下噶，我冇記錯啊，呢、這個唔好記得，其實如果計講錯就啲網友幫幫我啦嚇，咁啊。 有網友提一提啦，究竟簽咗啲咩新球員啦？因為我都幾想知道，即係幾大堆頭啊！山東魯能點樣砌個陣容去同呢個恒大鬥啦？ 係 啦，我自己係比較睇好北京國安啦，因為佢主場勁啊嘛，有霧霾啊嘛，有霧霾呢下嘢咧，應該對手應該好難防。 你要帶呢個氧氣筒嚟踢啊！咁啊嗱，咁啊雖然冇傑斯喺度，我哋就姑且咁樣就輕輕帶過啦，因為我見太多 post 都係講國足啦， 係咯， 或者講中超啊。 平時呢個 post 通常都唔會講呢啲亞洲嘢噶嘛。 至於你話，你哋想開節目嗰樣嘢咧，就請你哋自己聯絡嚇兩位阿總啊嗰樣嘢，因為威加先係咪太多足球節目 K 跨嗰啲嘢咧？我哋唔係我哋呢啲話事嘅，咁你問翻啲阿總咧，覺得有冇咁嘅需要，或者有冇咁嘅覺得有冇咁嘅 有冇呢一個咁樣嘅空間啦、 空間去開多個港甲亞洲嘅聯賽或者中超嗰樣嘢？ 不過有個問題咧，我真係想問下網友或者問下大家。其實大家對亞洲足球有咩感情呢？即係我覺得我自己作為一個即係香港人咧，其實睇亞洲波係講緊有時你抽埋即係中東嘅啲球隊踢，或者一啲其實你自己都好陌生嘅，即係有時可能哈薩克啊嗰啲一齊踢，我就幾難代入呢啲人同我係同一個人種踢同一類型嘅波嘅。所以其實有時譬如就算以前睇一啲節目，即係譬如啲精華節目講緊亞洲足球雜誌咧，一直都有呢啲啦。我見到啲新加坡踢啊、馬來西亞踢啊、中東踢咯，我係。 唔得噶，我都唔得噶。 系咯，我覺得我不如睇非洲噶，我感覺就係、是，即係譬如好似我哋中意睇歐洲波，有始終有個原因就係因為個水準應該一定係最高啊。咁去揾到最多星嚟睇啦。咁我諗都有少少 vision。 日本幾得意嘅。 如果講緊中，我講個少少先。如果講話想睇中國或者想睇香港，咁因為我自己都真係有啲、即係有啲歸屬感喺度。 咁日本我諗嘅原因就因為真係佢有啲好多嘢係嗰個 marketing 做得好好、 嗯、 或者好靚，或者亦都有啲日本嘅球員，香港其實都比較多日本嘅球迷或者韓國球迷，但係睇亞洲波呢我就唔知，譬如有啲網友都講話想搞嗰啲亞洲足球頻道，你會點樣睇嗰啲嘅賽事呢？因為我自己係略為係有啲抽離嘅。 我就好难投入， 比较难投入咯，我自己就 投入到啦。 补充少少先啦，咁啊，个网友黄海东系嘛，咁、嗯、佢就话俾我听咧，就其实呢睇翻资料咧，呢几年都有踢嘅，上年亚洲杯、嗯、中国都有揾踢嘅， 系 啦。咁你问我咧，如果我讲嘅亚洲嘅赛事咧，好老实，就除咗 J League 之外咧，喺我眼光中，亚洲嘅赛事咧，基本上都好似冇乜边个地方系踢唔到有打假波嘅。呢、這個就係我對亞洲足球嘅一個唔係幾好嘅嘅、嗯、感覺，即係想當年即係中超大家知啦，韓國都聽過啦，咁啊 韓國早幾年啊， 東南亞大家 好大鑊 啦，講啦，咁啊中東嗰啲默契足球大家亦都心知肚明啦嚇，咁、所以你問我就真係好老實，如果喺講亞洲嘅賽事咧，我除咗 J 之外咧，我真係對呢條嘅足球係。是不是咁欣赏啊，因为真係估唔到嗰场波系坚定流。除咗我觉得对呢即係唯一嘅会觉得开心嘅就係啲球迷嘅热情嘅程度啦。大部分嘅亚洲地方见到啲球迷呢无论你泰国好越南好可能中东差少少啦。咁、但係你觉得系啲球迷呢系好投入嘅。呢、這个我諗唯一要赞嘅喺亚洲地区，我觉得球迷嚟讲我觉得系值得欣賞， 同埋我都會覺得其實同世界啲即政治經濟一樣啊，亞洲係多一啲發展中國家嘅。咁而一啲發展中國家其實佢哋發展足球近呢幾年嗰個進步又好明顯嘅。我諗可能由於錢啦，或者可能以往落後太多啦，你見到嗰個進步有明顯嘅。咁你睇呢一啲咧都係睇得幾開心嘅。譬如好似可能你以前早幾年可能你睇泰國真係唔係咁強嘅，但呢幾年進步咗好多。咁會有啲例子囉，咁呢啲情況就可能你睇歐洲已經 develop 咗好耐嘅，就未必睇得到呢、這個就我猜想。 哇，已經好多網友不停幫我哋補充啦。嗱、頭先講啦，國安原來上屆都有十六強嘅，咁另外山都魯能呢係換咗教練古卡，阿根廷國腳蒙迪路，咁師兄都幫咗。 蒙迪路係烏拉圭定係阿根廷啊？係咪依然打早嘅中堅嗰位？ 呢、這個問肯定 呢、這個問下師兄啦。 係啦，咁師兄都幫咗我哋講啊，因為其實各位中超網友啦，咁其實我哋真係唔熟嘅，真係好老實，我都表達咗啦。因為對於亞洲足球嚟講，我自己個人就已經先入為主啦，咁所以咧，我先代表我自己啦，我真係冇乜點睇。 我都唔敢代表大家講，但係我代表我自己講，我真係做唔拿到。中超嘅， 系啦， 真系做唔到亞洲波。 我極其量真係每個禮拜會買本足球周刊，係咁依立下中超或者亞洲賽事一啲嘅賽果或者花邊新聞就算。我有其他時間唔睇英超嘅話，唔睇阿仙奴嘅話，都係好似阿傑斯話齋，我最多係睇下德甲，甚至乎係睇下一啲意甲大波。我真係唔會去睇中超或者港甲。好老實，我私底下都同阿師兄講，我一年都入唔到三次球場。我最多睇三年 入一次左右啦， 系啦，即系三场里边可能仲要系有一场，可能系一啲所谓嘅亚协杯， 系 讲真系讲嘅港甲联赛，我谂真系睇一场至两场，唔会多，所以系 所以如果有专家咧，就真系同阿迪总啊、冯总佢哋讲，我哋做 我就算入场睇呢个港甲咧，都系睇人哋啲啦啦队有冇 Lulu 嘅啫， 人哋嗰队过班啦、 都系睇嗰啲咯，系咯，总之， 所以 当年都仲系港甲噶嘛，而家今年就港 甲。我啲港甲嘅嘢咧，仍然停留喺最就算最近嘅时候咧，都已经系郑少宗仲踢紧波嗰段时间，所以你叫我再睇咧、我真系好多都唔记得噶啦，亦都 郑少宗踢波。 鄭少聰啊， 鄭少秋添， 即係我諗我哋係在座呢度四個係應該冇一個咧係夠你哋啲網友咁熟噶啦，我哋係冇資格講，所以我亦都無謂對住你哋班門弄斧啊。咁我哋轉去第二個， 我淨係睇 Lulu 嘅啫，係咁多嘅啫。 好，咁啊講啦，講完嚟記想講多對波啦，其實講下亞記啦。咁啊亞記即係第一次都有講過啦，輸啱啱即係。输咗个场咁啊， 士足城 落后咗榜首四分，咁啊其实即系点解要讲亚记咧？因为 都讲过噶啦，二三月嘅赛程绝对难打。咁啊，仲有一样嘢嘅就系嚟紧啦，嚟紧个礼拜周中啦，就有长征欧冠啦，就要又要打拜仁啦，一定要反胜啦。但系你见到亚记而家嘅即系人脚，我又咁样讲，人脚唔系唔够嘅，只不过好似见到好多位球员嘅状态。push 唔翻上嚟，即係包括好明顯嘅老蕭啦。OK， 問翻 Steven 係點樣睇亞記近期嗰個戰績滑落嗰個情況啊？ 唔係咁，你睇翻個戰績就首先我講上一場波咧，其實我又好似師兄阿科波桑所講啦，個 form 係有啲跌咗嘅，即係一場對新特蘭打得好好，到今下一場對小屋城嘅時候咧，就真係俾啲體力化足球恰到。咁我亦都要講一句，你又不得不佩服阿曉士嘅。其實佢帶咁多隊波呢，即係佢以往帶嘅幾隊波都好啦，冇記錯對帶曼城好，帶布力般，仲有一隊唔記得啦，仲有帶埋呢隊史篤城都好。 QBR 囉。 QBR 囉。 古咸啦。 你真係吹佢唔漲。 係。 佢真係點樣帶邊隊都好，佢都贏過阿仙。 佢其實係 QBR 其實佢係有計嘅，對住亞記呢隻踢法嘅話呢，其實佢嗰種體力化足球呢係恰到嘅。 佢係對住雲家有計嘅。 你可以咁講，咁但係即係我想回應就係、是。即係 求證啊嘛， 好似係咪阿京一講啦？曉士其實帶波係有一手嘅，即係未必係好似阿傑斯所講到咁撚閪嘅。即係我想講呢句。咁至於嗰場波咧，我會覺得就係、是、當然啦，即係其實個場波就好膠著嘅。你問我，我就覺得。但係嗰個十二碼咧，喺我唔知道大家點睇，但我覺得個十二碼就一定係唔 一定唔係十二碼， 一定冇可能係十二碼，因為如果嗰個波你話要。所謂有意無意嘅話， 就係嘅話就 係啦。即係如果有意無意嘅話，你咁其實講真一句，如果嗰個波要十二碼嘅話，其實柴當嗰場波應該出場三次，起碼三次。即係事後亦都即係好老實，英足總係要追加停罰停賽嘅三場。嗰場波係。佢對喺 即係查亞當 係啦， 佢踢當場係冇攞到紅牌噶嘛， 係啊 ，OK。 咁所以你諗下，即係我你當我賴地眼就好，或者點都嗰場波係可能最後結果都係攞得一分，三分攞唔到噶啦。咁係我都承認喺呢個咁嘅賽程裏面咧，係 呢場其實算係比較易打咁，但係結果都失分。 係啊，咁但係又公平啲講，今屆史篤城個主場咧。雖然佢成績係唔係咁好，但係佢令到車仔輸，令到曼聯輸。咁我覺得阿斯圖輸亦都不至於好失禮，仲要喺個球證咁多咁即係唔係咁合理嘅判決啦，我就咁講。咁但係你話點睇對波近排嘅跌窩？由始終我諗呢個跌窩嘅開始咧，由兩個今屆都幾有。好表現嘅球員受傷開始啦，一個藍絲啦，一個和確特啦，兩個球員嘅跌窩令到其實係令到阿奧斯爾亦都扯埋落去，咁亦都另一個問題就係、雲加今年我諗喺有辦法令到或者係一個成個 chemistry 令到藍絲突破到之後咧、反而有個球員係令到我相信係啲英格蘭等都要擔心嘅問題就係、是。韋舒亞個定位啦，呢、這個波其實呢個我諗喺我哋嘅 group chat 裏面我都講好多次，有好多場阿斯打得唔好嘅賽事呢、其實正正韋舒亞就係喺個中場裏面，佢好多時個位置呢係佢嗰種打法呢係一個鍾意上腳，但係喺個幾時 passing 嘅情況下呢係做得好差 decision 嘅球員，上一場波亦都更加見到韋舒亞好多時都係根本係真係碌喺地下踢嘅，佢永遠都係攞個波衝埋喺人群裏面嘅。咁結果就係、是、即係你問我就係、是、而家就啱啱周中佢踢個熱身賽啦，咁啱就係嗌家啦，就搞掂咗佢啦， 都陰差陽錯啦。不過 咁我冇心 公道少講，我又覺得唔係好矛， 唔算矛啊。嗰、那個波我覺得係 其實都係即係用腳勁向襲個波，咁但係佢落地落得唔好啦。 係啦，咁我覺得就係、是、你當啱啱完咗剛剛啦，即係韋舒亞嘅傷咧喺板凳嚟講就少咗個球員咯，咁但係好消息 就係藍 絲係出得翻啦，即係當然都有話，等一場都未推得啦，下一場對車仔咧，藍絲可以踢。 藍絲會唔會歐洲賽都演出得咧？即係對拜仁都出得咧？ 好老實，咁就真係睇下雲加嘅 上唔上 嘅，真係上唔上搏啦？即係好老實， 有呢場作客㗎。 你問我自己作為亞迷都好啦，你問我就偏向係。唔要嘅個歐聯，講真，我好難相信再一次，即係你就算你贏到拜仁一比零都好啦，即係或者UEFA你更加贏一個更加靚嘅比數都好啦，你係因為呢一場波可以令到佢舊年咁樣一個爆發， 拉少咗十場波爆到咁緊要。因為今年我可以睇到就係、你問我嘅話，聯賽我唔會話俾你聽我冇機會。 嗯。 我絕對唔相信，因為雖然喺個賽程上係毫無疑問唔會俾曼城二踢， 係，我覺得一定係難最難踢㗎啦。 係啦，咁但係我又唔可以講，即係講真一句，係咪真係完全冇機會呢？我又唔係咁睇。 四分，因為始終都係四分波，四分波真係老實講喺英超上嚟講， 係你話我哋 仲有十場啫。 我最多係咁講就話，你話講進攻嗰範， 嗯， 可能我哋同車仔一樣都有毛病，就係唔夠鋭。 系啊， 讲板凳，我哋冇车仔或者曼城咁深，但系事实上一样嘢，今年嘅防守讲真，虽然系有两场大大镬，但今年阿基嘅防守系的而且确比旧年系好咗好多。 失波其实失得最少嗰一两队，应该系有阿仙奴 嘅。系啊，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话，我觉得系话系咪完全要排除阿仙奴咧？虽然系个赔率越嚟低，或者嗰样嘢，但系我会咁睇咯。正如头先大家所讲咯，前四而家嚟讲都叫做算 都几 lock 死噶啦， 算稳阵啦。 因为似乎我觉得热刺都唔会话太得追到上嚟，奥华顿就已经差咗好多啦。 如果佢奥华顿其实近排嘅伤兵都多，即系好老实，即系喺后边嗰堆嚟讲，你热刺其实亦都老实喺舒活带领咧，我又睇唔到佢有咩大嘅突破。 舒活带领。最大嘅 difference 就咪就係阿迪巴嘅翻生咯。 係啊，咁但係即係你睇到就係佢個，我睇唔到佢個，即係仍然都係嗰句，呢隊波未成型。 係 今屆即係對 始終新人 嘅依靠， 始終新人太多。我覺得今季如果你 keep 得到， 係啦，蘇亞道型都唔係睇到佢嗰個價值啦。咁所以其實剩翻落嚟，其實講真嗰句，喺咁嘅環境底下，我又唔係睇下佢會唔會可以就係。博個足總杯啦，你問我就相對係可能會仲簡單啲，但係你話係咪我完全覺得自己冇機會咧？我只能夠話係可能比你其他個三隊，我哋嗰隊係機會低啲，但係問題係我你係咪真係可以100%話俾我聽？我一定贏唔到車仔，一定贏唔到曼城。 係， 咁咪未必。 當然我唔會咁講啦，但係你哋即係最面對前面最大嘅困境就係、是。好地獄嘅賽程咯， 亦唔同。 你哋可能會係比較快就甩開嗰隊，即係我真係驚係咁啊！即係可能你後面好勁都唔敢講。 唔係，我覺得 Steven 即係我好衷心嘅，即係既然係咁地獄嘅賽程嘅話咧，足總杯係唯一破翻攞翻個冠軍咧，即係流力去足總杯咧係好噶。 唔係我 起碼你破咗嗰個百年無冠嗰樣嘢先啊嘛。 唔係我 一樣嘢係最致命傷噶嘛，你明白？ 即係當然啦，喺雲家今年無論如何你都唔可以即係唔可以再講啊，佢一定要攞一個 trophy 啦。所以你話足總杯嗰條線，佢確實今年係一定要打。 其實你哋講呢個心魔咧，我就係想即係都想回應琴晚即係反萬。嗰度就係，譬如獅子所講，今年係25周年啊，即係好多年冇攞聯賽冠軍， 過利物浦， 即係等於頭先第一節我同阿 Chip 分享嗰個問題就係呢個心魔其實阿基有，利記都有，呢個心魔其實對兩隊嗰個負擔其實都唔細嘅，即係説老實喺呢個爭標嘅過程裏邊咧，其實對大家嘅影響會有幾多咧？而家係大家都要估嘅，咁所以我某程度上咧，就算我係一個阿基等咧。我係幾認同阿夏薩特所講，因為你當一啲 tricky 嘢啦，一路個新聞都係管理層個 board 就不停咁係咁講話雲家會續約，但其實呢個雲家續約呢個新聞咧係已經拖咗兩三個月 了。好似早幾個禮拜之前，我聽阿 EV 講話會開啲突然嘅記招，咁啊預咗會公布呢個事實，咁但係始終結果都冇發生。 係啊，其實但係都因為其實中喺英國嗰邊亦都有啲報紙啦，亦都會寫嘅就係話雲家自己都有個諗法就係、是、今年冇杯咧，其實佢自己都可能覺得交代唔到。 系， 即係因為其實講真，我自己嗱，你問我咧，我今年如果真係連個杯都攞唔到咧，喺我角度咧，我係今年會對雲家同個波嘅失望，比起對上嗰幾年咧，我會更加多，因為我季初都講嗰個問題就係、是對上幾年，大家聽翻點子兵已經清楚知道就係、是、個 finance 係真係堅有問題嘅，唔係真係我冇有錢冇定使，大家唔好再即係咁樣去夾硬插好多嘢，但係今年唔係啦嘛，今年好多嘢已經係改變咗，但係喺個冬季嗰、那個除咗利物浦冇做一啲，即係為咗去爭取好啲。 阿仙奴都幾乎冇啦， 係直頭冇啊！喺我角度。 咁啊，卡士唐， 卡士唐，你即係你一個已經用 未 唔可以即刻用嘅球員，其實係一個好難令人信服咯。即係就算係我作為阿爾德，我支持佢，我明白係入貨㗎啦，但係問題。 你入咗呢個課到底係咪交代得到呢、嗯、 不過講又講，今年其實前四喺嗰個冬季召窗增兵呢，其實冇邊幾隊係有個好大實效，就算你話好似車仔簽咗沙拉，佢都基本上冇乜點踢過啦，即係個作用你未見到啦。咁啊，我哋兩隊波基本上都冇簽到啦，冇人落到場啦，幾乎係。咁就算係曼城都冇簽到人，係啊。咁反而其實周簽到人又好有影響力，可以令到隊波好嘅咧，反而可能係後城咯。 我最記得就係、是就是我會咁睇，或者有啲有一部分亞迷嘅聲音就會係咁睇嘅，就係當時喺冬季召窗嘅時候，利記都係仲係。即係都係一個保四嘅階段啦，好老實都未去到、啊、未去到爭標嘅階段。 係、 啊，但阿斯洛係叫做一個幾好嘅位置，即係喺 排 緊 第一啦， 即係你哋企咗一個禮拜之後，已經即刻我哋已經企翻上嚟啦。咁喺咁嘅情底下，有好多亞迷嘅睇法就係、是、喺今年咁有參選面嘅情底下，你都唔諗辦法去 爭兵， 爭兵或者去保住呢個參選面，你等幾時參？你即係等幾時先至有機會再去？即係你喺十分先再爭兵啊！即係呢個我都明白有啲亞迷嘅諗法，但我真係好想同佢哋講就係、是、呢、這個領隊你對咗佢十幾年啦、啊嗯，有譬如經一日覺得佢係落後、 啊， 我覺得佢就係一個絕對係一個自我中心或者一個只係睇自己踢法嘅，或者睇自總之係自己嗰個方式嘅、 嗯， 只係睇自己模式嘅領隊。佢有佢自己個套， 係 佢嗰套係唔會理會其他人點樣打嘅、嗯，即係所以俾人詬病就係 佢一個封閉式嘅一個教波方法啦。 你可以咁講，即係佢永遠就係、是、即係簡單就係話喺我角度就係、是譬如話柏金啦， 係 阿斯圖個王朝，或者唔係都要話王朝，最興盛嗰段時間 都算係王朝。 柏金係一個好重要嘅球員，就係因為佢嗰種踢法喺前面係好識得點樣為球隊去做一啲串連啦。 係， 但係你睇到係之後嘅一代裏面咧，極其量只係一個法比， 嗯， 其他已經冇一個球員可以接到一樣嘢，但係佢嘅 form 係冇變過嘅， 嗯。 頭先我褒獎曉士、嗯，其實說老實，我會好心痛一件事就係、是、你俾同一個領隊用同一個方法，喺、嗯、唔同嘅球會都贏過。好老實，即係我自己作為亞迷，其實我唔係讚緊，其實我唔係心嗰句，我唔係讚，就算我攞嚟抽下幾支水都好、 嗯， 但係我作為亞迷，我係痛心咯、嗯，因為你有好多嘢係俾人睇透咗。 系，即系杰斯所讲冇 plan B 啦，讲十几年啦。 因为佢根本系得个，即系佢只系想用呢个方法。 咧，即系嗱，先讲啦，经一就又喺度啦。系，唔系今年咧 ？OK， 点解即系话上半版嘅时候咧，头嗰十八、头嗰十九周咧 ？OK， 阿杰好有希望咧，我觉得。雲家做咗好多改變咗嘅嘢，例如 OK， 即係你見到佢輪換多咗啦 ，OK， 亦都即係用得好多人啦，所以你數落去阿基賽唔係十四五六個啦，你見到甚至可能數到十八九個啦。但我覺得踏入到即係過咗個聖誕之後，第一嘢個即係個影響性咧，賽程係一個好大嘅影響。第二嘅就係話，即係喺呢段期間我會諗起，如果你有呢個球員嘅話，就會用多咗，或者甚至其實喺拜仁嗰場都可能。第一場已經落咗出嚟咯， 沙洛高 和確特嘅傷咯、哦，我覺得， okay、 即係和確特嘅傷咧係幾影響到你哋往後嗰鋪嗰條路 啊，特別係呢一段時間添。 我會再講多一樣嘢就係、是我對雲家有一個你當有一個少少嘅不滿就係、是、再即係今年亞記俾人詬病一樣嘢就係、是、遇強不強。 嗯， 淨係識殺弱隊，雖然佢對小城啱啱， 但係呢個都係好大進步嚟㗎喎。 係，當然係進步，但係問題係，即係所謂遇強不強嗰下，我最唔高興嘅一件事就係、是，佢對車仔可以，我覺得我會覺得我收貨。係。佢場波唔係，即係除咗頭嗰段係俾人打到七零八落之外，下半場其實佢攞翻個勢、 嗯， 對曼城。講真，你有邊隊？除咗利物浦嗰場 之外， 我場波你有邊隊可以入到三球啊？ 嗯。 即係你話我都係炒，我要俾人炒六球喎、哦。咁但係嗰場波亦都有啲誤判或者嗰樣嘢啦。但係亦都唔係真係打得好差。 唔係打得好差嘅，我都 最令我失望嘅就係、是、你當真係情意結啦、 嗯。 對曼聯嗰兩場， 嗯、 你踢乜嘢咧？即係仲要係第二循環嗰場， 嗯、 你睇唔到你即係作為一個爭標嘅情況底下， 嗯、 你係令到好多球迷係失望。即係講真，你去今年嘅曼聯，仲、 嗯、 要驚。 嗯 即係我當然啦，我唔係你啊，我唔係雲家啦，我唔係個領隊，我唔知你嘅、嗯，你對對啲球員係點樣話？但係嗰場波我真係覺得就係曼聯驚過你啦， 嗯， 莫耶斯更加驚過你啦， 係啊， 即係你喺咁嘅情形底下，即係我會覺得呢樣嘢就係你繼續喺自己嗰個諗法裏面咧， 係有啲難度。 今年呢其實有個現象都係幾奇怪嘅，就係、是、魔佬又出咗名係鍾意打啲比較消極嘅波，尤其是對住強隊。咁唔知點解呢，今季有幾場波雲膠好似俾佢傳染咗，就同佢一齊踢埋啲即係比較保守嘅波。車仔有幾場作客對強隊都係選擇死守啦，或者即係唔攻零比零咁樣。今季幾場波嘅和波呢，我見到都係採用返同一種模式，我唔知係驚輸定咩原因呢。主場都打得非常之緊啦，即係包括即係頭先你所講曼聯嗰場波啦。 呢個亦都係 我都猜唔透。 開即係我都分唔到呢個到底係佢今年嘅進步定係退步。但係同埋另一個問題就係佢對 Podolski 嘅運用呢，亦都係一個比較令我難理解嘅問題嚟嘅。即 係咁啊，佢上半季傷啦，係 大問題，即係都係嗰句啦，我哋大家作為普通球迷嘅睇法就係、是、大家都識講阿記前面係唔夠力唔夠力唔夠力，到下半季新樂高 sharp 一 sharp 一場半場之後，其實大家知係唔得㗎啦，即係唔係唔得啦，即係未咁快啦嚇。賓特拿亦都唔係真係咁信咁值得， 根本上就唔係咁可靠啦， 不可靠啦。咁你用同一班人去打。所以你問我呢，我唔會放棄，即係我作為就算我係阿雲加都，我唔會放棄聯賽，我都會去盡。但係現實啲睇呢，攞個足總杯去打破個錦標方，令到頭先嗰個心魔呢消除呢係比較重要啲。 你咪抱得呢個方針㗎嘛。 所以我就頭先就話，其實呢個足總杯係對於亞記嚟講，未唔係今年嘅事，係出年往後嘅事呢，係好緊要。你唔攞嘅話呢，呢、這個心魔咧就會拖到落去，變咗九年，甚至乎十年嗰陣時候咧就玩完嘅啦，話俾你聽，開始玩完嘅啦。所以咧，今次最接近足總杯嘅時候咧，唔攞嘅話咧就冇機會嘅啦，分分鐘。 讀一讀嘢啊，讀一讀網友嘅嘢啦。OK， 師兄聽緊直播啊，咁啊，師兄回應翻 Stephen 嘅，佢就話車仔嘅板凳咧就唔係咁深啫，同阿仙奴差唔多。今年英超咧都係曼城、利記同阿記咁樣講。 哇，車仔你玩嘢啊，師兄！ 唔係咁樣講啦， 唔係師兄用燈嘅方法可能可以喺呢啲地方度發揮。 唔係咁樣講啦，即係亞記講咁多啦，講補充多少少啦，即係講車仔啦。OK， 車仔其實咧，大家一路都有講個車嘅問題，即係嗰個中場即係人就好多啦，但係即係魔佬砌好似仲未砌到佢適合嘅嘢啦。第二樣嘢就個前鋒線嘅問題啦。OK， 咁呢個係未，即係我哋大家觀察到嘅時候，亦都相信魔佬亦都知道嘅，未係佢心目中最強嗰塊。咁但係你會見到一樣嘢就話咩 ？OK， 好似上個禮拜咁，係咪三比零啊嗰場？三比零 ，OK， 一路都講緊佢唔識用， 三比一 啊，係三比一負下， 係氣定介入嘅。 你見到一路都話唔識用，舒爾尼咁計啊，冇即係爆咗出到嚟啦。OK， 咁舒爾尼嗰場超 sharp 啦。OK， 但係我都唔敢講話佢識用舒爾尼，即係 even 佢入到三球，我都覺得。 當然係唔敢講話佢適用啦，但係我就係話，即係你見到個車仔有少少好處嘅就係咩？就係你見到後面一紮即係可能係喺板凳度坐緊後備席嘅，你放佢出嚟又好，咁佢一場波同你見到曬功課啦，唔理識唔識用都好，至少嗰場波係嗰條友真係可以一條友差唔多攞曬，然之後贏嘅嗰三分。 我覺得 車仔就有呢啲嘢喺度咯。 我覺得你講輸嚟嗰度咧。啱一半啫，你要睇下對手係咩隊伍先得㗎。對手係富咸一隊 hea 住嚟打嘅波嘅時候，喂入嚟輸嚟入去，你只要有供應俾佢嘅時候，佢入到唔奇啊。 唔係，但 以佢個班數唔奇 喎。我明啊，但係個問題魔佬咧，即係話魔佬點樣插佢都好咧，佢有呢樣嘅好處或者特色嘅就係咩咧？佢 push 到一啲球員咧，即係你放佢出嚟嘅時候咧，佢係可以真係交到功課。 我覺得都係你睇一場半場嘅啫，即係佢都有啲悶和，比韋斯咸零比零悶和呢啲西布朗一比一呢啲，你睇多啲比賽嘅話咧，你又見到更加多魔佬嘅不濟。 即係 波西布朗又咁講，西布朗係原來咧。拎你係食 Q 住車仔， 喂唔係喎，你又仲要睇埋，唔單止你講嗰幾場啊，你仲要睇埋喎。季初嗰陣時候，曼對曼聯，竟然擺個無鋒陣出嚟都夠膽死嘅，喂，我唔覺得， 我唔覺得有啲咩 嗱，呢個一嚟有少少係頭先我所講啦，佢鍾意踢保守啦，對強隊踢保守啦，即係尤其是在嗰場係作客啦。咁啊唔記得咗咪作客，但係總之就車仔本身佢個問題就係頭先我都有少少同意師兄講話板凳嚟講，其實又唔係話即 係唔係咁深， 又唔係話即係咁深。個問題就係其實佢攤唔著嘅人有好多嘅問題，因為如果你計曬啲人頭嘅話咧，你都唔可以話托里斯啊，你唔可以話阿巴啊嗰啲攤得著，你話阿伊杜奧或者甚至係韋利安都係攤著咗幾個月嘅啫。即係佢呢啲球員加加埋埋囤積咗好多，佢又唔可以同你放血咁樣同你入波嘅喎，佢始終唔係可以曼城咁樣嘛。咁所以有時對方同佢打大巴士，佢係有機會失分嘅。佢個失分呢個傾向又你又唔可以忽視咯。 車仔，我覺得就係你要贏佢真係難嘅。但係你要守和佢咧。 你守和佢唔係真係難得咁緊要。 係啦，其實我諗車仔隱憂就係喺呢一度咯。所以點解我都係偏向曼城都係咁解。 車仔嘅板斧。即係你話進攻嘅犯數，可能係因為佢哋嘅前鋒，佢嗰幾即係而家幾件前鋒，譬如話伊杜奧啊、丹巴巴啊，甚至乎F9 啊咁樣，可能未即係唔夠鋭利啊，所以咧個板斧咧始終都係好，都係靠曬偏向中場嗰幾個，譬如話夏薩特 啦、奧斯卡。 所以其實咧，我呼籲咧，其剩翻落嚟十場波嗰十隊英超領隊咧，綁架咗你就得啦，綁架咗你繼續困喺 V 架度，唔俾你離開嘅話咧，其實車仔就玩爛完， 冇咗冠軍， 冇冠軍㗎啦！你見呢幾場其實係 真 㗎，冇 夏薩 曬下嘢， 冇夏薩真係死嘅車仔咁呢幾場啊！ 所以咧而家咧呢十個禮拜咧，其實咧夏爺你唔可以離開 V 架半步，咁車仔就 集中做網點籃添，足球俾你上曬嚟都冇問題。唔紧要嘅 ，OK， 凄凉，要咁样先赢。对 啲阿米啊，利埋嗰啲系一定系咁。喂咁啊， 或者其实我放个联赛俾你攞到冠军，我 I don't care 嘅，最紧要个联赛俾我或者阿仙奴赢，冇所谓啊。系啊，喂，屌你车仔，你摩鲁你都攞过英超啦，你啱翻嚟啫嘛，等多一季啦，你第二季先爆发噶嘛，不嬲都系。 哇，而家唔系，而家一路向好喎，而家睇个世界。 唔系讲真，真系暂时嚟讲一路向好嗰队，我真系觉得利物浦，不过佢嘅能耐冇其余嗰几队咁 够。知几耐咯？ 而家车仔有嘅隐忧咧，我觉得都系赛程。点解系赛程呢？因为要顾欧联。欧联系唔系即系如果佢想跑得再入啲嘅，譬如话系上到四强之后嘅时候咧，我相信即系而家以车仔嘅板凳，因为有啲攤唔着啦吓，头先都讲咯，咁就我就觉得就问谁啲啦。 师兄补充多师兄少少啦，师兄就话车仔嘅前锋线系最大问题，中场咧就已经叫执翻正噶啦，后防就仍然有少许嘅改进。佢就话 Chip 咧讲得啱，呢队波唔系冠军嘅材料。 我冇咁样讲，我觉得佢都系夺冠材料，不过我会觉得曼城高啲。 放心啊，我完全觉得师兄喺呢最近呢几个嘅复嘅 message 咧，好明显都系曲线噶啦。我哋完全觉得师兄，我收到啊。明白噶， 好， 我覺得 可以講埋最後， 除咗即係箭頭上面咧，後佢講得啱嘅，即係師兄講得啱嘅，係個後防咧係好大嘅問題。你睇得到，即係好講咗由舊年開始，我已經講緊泰利係跌緊 walk 嘅時候，其實真係已經係用到乾嘅時候，真係要諗個辦法咯，即係呢一樣嘢係個問題咯。成日都係今季亦都係一樣，一打反擊就俾人入波，冇計呢一樣嘢係睇得到嘅。 所以其实我自己讲咧，就系我科斯另一样嘢啫。比利时大家唔好睇咁高世界杯，因为车仔下半，车仔系跟住嗰十场波咧，真系好啦靠一下嘢嘅。所以咧，真系到时候咧，成队波可能真系五路七伤。 唔系你睇得成？ 唔系啊，你睇翻你睇翻今场呢个对富咸，对富咸嗰场，其实夏萨特你已经睇到佢有啲攰嘅。 攰啊， 攰紧系啦，喂系睇得到啊，所以要即系点样讲啊？你话要靠晒夏萨特，唔好睇得咁高啦。 俾 你， 因为其实譬如经一之前都提过，佢打咗一场抢得好劲嘅赛事之后咧，跟住嗰场咧 recover 唔到啊，即系上就对上好似个轨迹，即系车仔失分嗰下咧，就系之前嗰场搏乸完，搏乸完之后翻嚟咧，要再打同样嗰种咁样抢快嘅足球，即系阿摩佬嗰只。傳統嘅沙咧係打唔到嘅，即係呢班仔咧係冇可能兩場都打相同嘅方法。 呢個係即係暫時睇到啦，車仔嗰個軌跡係有呢個危險喺度囉，個隱憂喺度。 Steven 講到國際賽啦，你想轉話題定係俾你講埋？ 問埋使啦，你哋繼續講啦。我已經呢排講好多㗎啦，我見你哋咁興高采烈，我都費事打斷你話題。 得啦， 唔係一陣間，一陣講起你又可以加把嘴落去講，冇問題。 講到國際賽啦， 我頭先講緊即係比利時啦。咁其實有冇啲咩國際賽啱啱周中嘅？大部分都係有賽啦，即係冇競爭意義嘅。有邊幾場睇咗咧？ 一場都冇睇 。係啊。咁我比較矚目啲嘅有幾場啦。 我最近睇咗德國。 德國嗰場大勝嚟㗎嘛， 1-0 啫。1-0嘅咩？ 1-0。嗰場波嘅花生呢就係一樣嘢，就係阿 奧斯爾俾人 出場嘅時候就俾人靴。咁靴嘅時候呢，就其實個問題就係賽後都比侯夫都就出嚟，就係唔明點解佢俾人靴。咁但係我相信就係成場波呢，其實奧斯爾嘅問即係阿斯隆面對嘅問題呢都帶返去德國隊嘅。即係都係甩波冇去追波或者嗰樣嘢呢係做唔返，即係而家其實德國前面都係靠一個叫做前場反搶啦，咁但係佢冇做到呢樣嘢啦，咁比較下 期期啦，嗱即係你係德國等啦，即係我都叫比較即係熟德國嗰啲球隊，幾打亂路維嘅算盤嘅，因為核心嚟講其實奧斯爾一直都係佢最即係好擁護嘅外將啦， 冇錯。 但係而家德國最 fit 嗰個套路似乎係一兩個拜仁嘅整體戰，再加一兩個多蒙特好 sharp 嘅球員，似乎係 effective 過再踢奧斯爾一個， 肯定 咁，所以就變咗一個好大嘅一個兩難，究竟仲好唔好俾一個咁沉？都幾暫時講幾沉嘅奧斯爾去擔住對波去踢呢咁樣。 呢個就真係好似早幾集節目同阿傑斯喺度分享嘅時候都講，到底路維喺德甲呢球隊裏面吸收咗幾多，定係佢繼續迷信佢自己用開呢幾年嘅牌呢？呢個好重要。即係其實好老實，今屆喺英超踢嗰幾個球員原本譬如左路係啲最大機會嗰幾個，譬如舒爾荷利啦、普魯斯基啦，都係沉嘅。 系， 奧斯亦都沉啦，咁甚至 系梅迪薩卡好啲啦。 咁你再喺兩個房中我提過啦，基迪拿係傷咗，準備出翻啦。小豬就位都冇啦。咁你如果你繼續係要用呢一班球員嘅話，四年前、六年前已經話俾你聽，呢班球員係即係嗰個係咪已經係到頂峰咧？咁你再係繼續冇第二個方式去變嘅話咧，其實就真係大問題，因為你前鋒舒爾荷尼都仲可以話叫做。拱埋上去踢一個無鋒陣，或者係 馬里奧高維斯、高魯斯或者高石咯。 你真係冇乜其他變化，即係呢個我係擔心德國嘅。即係你對智利，其實智利唔係踢得差啊，大佬。真係有幾個重要球 嚟㗎， 有球中未有球，我冇記錯一球未一球柱，一球未一球柱。係啊，咁啊講啊。 英格蘭啦，其實頭先講奧斯嗰單嘢咧，都可以講英格蘭嘅。咁啊，同奧斯嘅處境有一啲相似嘅一位球員就係卡華利。咁啊，卡華利咧有單好笑嘅笑料，就係話咧，聽講咧就英格蘭嗰邊咧好多人咧就唔滿意佢表現啦。咁我諗當然亦都有啲係漫迷嚟嘅，即係唔滿意卡華利嘅表現啦，就搞咗一個簽名抗議活動，要求禁止佢踢英格蘭國家隊。咁咧一號召咗出嚟咧，暫時已經有15,000個人簽啦，到廿暫時為止。 嗱，佢咧就我就覺得太有斯文啦。應該咧， 你講邊個斯文先？ 即係嗰啲球迷斯文啊！你話嗰班係應該係 英國嗰邊啦， 英國 唔係我唔敢講係曼聯嘅。嗱，個發起人咧係一個來自黑池嘅球迷，佢冇講話自己邊個，不過佢係來自黑池啫，不過佢係英格蘭球迷啦。 哦，咁啊佔領倫敦啊嘛，諗住如果係啊佔領倫敦咪好嘢咯。 咁啊。呢一單嘢咧，其實當然有少少惡搞成分啦。咁有唔少人都幾戥佢唔抵嘅。其中之一個幫卡華利講説話咧，就係阿馬天尼斯，即係而家愛華頓嘅領隊。因為以前咧就因為卡華利係外借過俾維根，咁當時阿馬天尼斯係維根嘅領隊啦。咁佢覺得呢個球員講真，早三四年咧，你係會覺得呢個係英格蘭嘅明日之星嚟嘅，同韋舒亞。都係差不多檔次咧，大家覺得呢個球員係會踢得好過上一代嘅，其實，所以以一個20歲嘅球員嚟講，咁啊覺得有啲唔抵啦，唔應該咁樣去對待一個24歲嘅新手啦，即係就算踢得唔好，都係可以應該要俾多啲機會俾佢，而唔應該咁樣嘲笑佢咁樣。 我諗我就偏向呢個諗法多啲嘅，因為其實講真，你英格蘭仲有幾多球員啊？好老實，即係我就姑且當今年，即係我當大家。 姑且大言不慚，我估當大家尤其是英格蘭等你哋好睇重韋舒亞啦，即係俾阿迪講過啦嚇。咁今年軒達臣打起咗咯，軒達臣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球員。 舍靈啦，或者 舍靈啦。咁但係問題你中場中都要有個後備啊，咁你 仲想諗八隻啦？ 係咯，你仲要靠呢扎球員唔係嘛？咁你就算係阿奧華頓今屆你賺好多嘅百尼啊，咁你未必會夠膽即刻擺阿百尼出嚟㗎。 我想講少少嘢先。即系博斥啊 Chief FC 博斥 啊！ 我觉得 你西医公平啊！博斥呢个字系老萧好中意用嘅， 系咩？ 系啊！ 我冇听， 唔 系我你讲啊，萧迪 啊嘛， 唔系我得， 萧迪讲两 句。唔系我得今届中场咧 ，OK， 仍然都系头先你嗰个讲嗰两个人嘅，即系但系会可能45分钟换啊，即系 唔系嘛？ 唔会45分钟 换。我嗰两件真系 输紧3-0，可能就45分钟 都要摆翻出嚟嘅。 我最多相信系唔会两个一齐出， 一定唔会两个一齐出。OK， 只不过嗰个位咧，可能呢两条友会换住打， 真未必嘅，都好有可能两个一齐出。我真系觉得好有可能， 我都 唔系因为其实霍神，我以往喺啲节目都讲过。霍神其實有少少似董建華嘅，佢覺得個問題見唔到佢就唔存在。其實4-5年前我哋而家又少緊呢兩個雙突係唔得嘅。咁結果有一季打得有一屆世界盃打得好差啦，咁啊諗住係想放棄試打一個嘅。咁但係點知呢兩個人個球員生涯喺個球會度又真係再延續到而家又 OK 喎。係 啊。 咁慢慢去到12年有兩個踢翻咧，表現冇2010年。咁差嘅，咁慢慢大家又覺得好似對呢兩個球員有啲期望。其實個問題就係再大多兩歲，呢兩個30几岁嘅球員再大多兩歲，再飛去巴西踢，你再用翻同一個 measure 問落去，其實係好有可能會舐好大好大鑊。再加上你嘅對手係烏拉圭同意大利， 正常咧 唔奇嘅，即係因為我本身對霍神嘅睇法就係佢係一個真係佢一個好玩文水嘅，佢出牌嘅球員， 打完你先 見啲。即係大部分嘅民眾係想邊個出佢，根本上就揀邊個。 打斷你先啦。喺未討論呢個問題之前咧，呢場友賽雖然我冇睇，但係事後睇翻一啲即係出場嘅陣容咧，就好似話就英格蘭咧，就我唔知個數據點嚟啊。係37年嚟首次有5個利物浦球員同一時間喺一隊波度踢嘅。 嗯，系啊。 咁而呢场波嚟计咧，亦都系踢得唔系话算差，除咗佐敦轩达神啦。 听讲系好噶，听讲 Man of the Match 系 Sterling 噶。 系啊。咁我会咁睇，如果你话我谂，我又觉得希望或者霍神今年嗱，虽然我唔系中意英格兰嘅，但我觉得又未必真系可能会有个契机系会重用利物浦球员都唔出奇。 唔奇，呢个我都信。 吓，同埋今年嘅谢拉特，你睇到佢嗰个功能已经系同以往唔同啊嘛。以前用双突嗰个矛盾就系话，大家都唔肯 住嚟打 嘅 位， 大家都唔肯让，大家都中意做飞将军，都中意做救世主嘅。咁尤其是林柏更加系啦，个意欲咁强。咁但系如果而家呢样嘢，其实睇下霍神私底下同谢拉特会唔会倾得好啦。加上你话季尾諗下有冇伤或者佢状态好唔好呢样亦都好关键。如果唔系嚟嘅应该今届世界杯一个契机就係话应该会尽量拱啲新人出去㗎喇。 我估计会系咁諗，或者唔好以一个好高嘅大上头做目标。 因为始终霍神都唔系话一个好 big name 嘅领队啦，即系唔系话好劲就啦。係啦，即系佢系输得起嘅。佢賭呢鋪係輸得起嘅，我覺得。 同埋佢其實已經續咗約㗎啦，所以個問題唔係咁大。咁同埋我提一提啦，咁今年謝拉特嘅意義係比較大啲，就係佢係隊長嚟嘅，所以其實你都好難會 leave 翻嗰個隊長喺 starting line up 嘅。所以我相信，如果你話踢嘅話，佢正選機會係肯定會比林柏特大。 係即係我講翻先啦，即係林柏特同埋謝拉特個問題啦。頭先都講過話會輪住嚟踢，譬如話出到40分鐘或者60分鐘換咗出場。我覺得係應該係咁樣咯。至於你話佢哋兩個嘅特性嚟講，之前係有個重疊個問題嘅，但係個而家我覺得即係只要傾得掂數嘅話，其實即係佢哋擺埋一齊咧，係可以繼續可以共存咯。但係以佢哋而家嘅年紀嘅話咧，其實係應該。 係應該啊，嗰、那個國際賽應該要退休㗎啦。 擺唔擺埋一齊我就唔知道，但你我自己覺得嘅就係話呢兩件一定要入23人大軍。 哦，冇。 第二嘅就係話喺個即係一開頭出場陣容上，呢兩件點都一定要是但攞一件。 除非佢哋兩個話退休嘅啫，即係嗰個國際賽。 因為你成條中場線，老實講，你話英格蘭特別係英格蘭嘅中場線啦，咁有經驗，即係打咗今屆應該第三屆啦。OK，、嗯、就係佢兩個嘅啫，所以你話即係起步點都好，點都計，佢兩個一定要是哪一個落嚟㗎啦。即係個正選有位係一定係放佢或者係林伯特呢、這個位係佢兩個 shift 去落住去鬥住嚟踢㗎。呢件事就、嗯、我唔覺得會即係，所以佢兩個就焗住你都會見到嘅就係、是、呢兩個仍然都係會入 喺入邊嘅。我覺得唔過分嘅。 係你講入選嘅問題咧，又都可以 plan 多個人講下嘅。咁咧，另一個球員咧就係艾瑞高爾。 系 呢場波咧就佢同阿盧基蘇亞咧就一人打半場嘅。 系 咁你問我咧，我自己覺得個左閘位咧 係拜恩斯嘅。 拜恩斯就應該如無意外係應該一定入選嘅啦。 正入嘅， 應該係正選添。 調翻轉頭呢場波咁樣去觀察，大家會點睇艾瑞高爾？會唔會最後結果係呢屆世界盃原來係艾瑞高爾係冇機會踢咧？ 唔會。 我覺得會後備咯，後備有位嘅，後備 即係大家覺得係最後結果係會揀佢， 我相信唔會揀 Lusso 十八歲啫嘛， 係啊， 試下先啫， 試咯，因為始終都係嗰句，即係你做英格蘭領隊咧，好撚麻煩嘅，係你個輿論嘅壓力係好大嘅，即係你想點樣換人都好，嗰、那個人唔出都好，你都擺佢23大軍。 我又會咁睇艾瑞高爾個國際賽經驗，或者佢真係做到嘅一啲嘢係的確可能係頂級嘅。所以我就唔会摆，我唔会摆低佢咯。 个经验，个经验重要咯。反而你话英格兰 OK， 即系英格兰一样地麻烦。最重要就系我谂左闸啊，或者中场位都冇乜问题。反而真系一队嘅中坚咧， 冇问题。我觉得佢冇乜边个位冇问题噶，讲真。 唔系咁，中间冇人咯，拣边个？ 隔篱卡希尔咯。 跟住讲俾大家听， 卡希尔打边个？ 咪即机卡咯 ，OK 噶。其实呢两， 即系想讲俾大家听咧，之前摩连奴话。呢、這個英格蘭有機會攞世界盃咧、嗯，即係我當佢係講緊今屆啦嚇、啊，其實係笑話嚟嘅，即係我哋咧，即係我喺英格蘭住咁耐咧，我都知道，甚至乎佢哋當地嘅球迷，佢、嗯、哋自己都講英格蘭係冇鬼用㗎， 講緊2014啊，摩連奴啊， 所以咧，我就覺得大家即係捧就繼續捧啦，但係唔好咁高期望咯，即係希望佢可以行到，譬如話係四強嘅、嗯，已經係奧利吉蒂已經燒炮獎㗎啦， 四強， 係啊，燒炮獎，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最多嘅啫。 屌四強我切啊！話俾你聽真係攞撚到四強真係。 分分鐘出局啦嚇，分鐘內。 黐筋啊！ 講下第二啲波啦，不如。 夠時間，夠時間，我哋會唔會講荷蘭？ 你講，我冇睇場波，我 唔係我 得閒講啊。 嗰場波我純粹好奇，即係因為咁嘅，我睇翻法國嗱，法國贏2-0嘅。 係 你話荷蘭打得好差，其實我又覺得唔係嘅，因為其實我印象中咧， 上半場輸兩球。 我睇咗大概20多分鐘嘅精華嘅，咁我記得係上半場係其實雲佩斯有個幾大嘅 chance 係入 中柱嘅，好似 唔係中柱係好似係龍門撲出嘅。 O K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就反而係幾留意法國隊。嗰個陣容啦，首先第一樣嘢就呢場波，賓斯馬就其實唔係覺得賓斯馬踢得好好嘅，我覺得除咗入第一球之外，咁但係佢嗰個中堅，法國隊嘅中堅，一個好 明基拿， 係啦，一個好多人爭嘅明基拿啦， 曼城都想簽，曼聯又想簽， 係啦，咁另外就華拉拿啦，華拉利啦，呢、這個車仔就聲稱就想 簽啦， 勸佢，摩連奴想叫佢，不如你過嚟跟我啦咁樣啫。呢兩個咧其實都計。有 potential 係做歐，即係未來一級嘅中堅啦。咁、另外就係、是、其實睇佢出場。 基士文啦。 咁基士文有踢啦，同埋佢中場就仲有個 Pogba 啦、馬杜迪啦、卡巴耶啦。咁其實睇落去，其實法國隊嘅陣容又唔係真係咁差嘅啫。 差咁兩年前其實歐洲國家杯我哋都覺得係好啲。 不過內控啫嘛。 不過內控啦。咁其實就算你睇翻兩年之前嗰幾個，譬如唔記得咗薩高啦，同埋另外嗰個中場後屘馬維拿啦，呢、幾個你未開波之前你都對佢好大寄望嘅，咁但係結果就即係唔係咁打得出水平。 迪金斯就講咗㗎啦，佢就話今屆唔需要指意佢哋望住有即係攞到冠軍啊成㗎啦，咁亦都放曬風啦。咁但係 少少嘅改變嘅，我覺得就係、第一樣嘢就係、Pupa 啦，即係如果真係俾佢打個正選嘅 話，必然正選嚟嘅。 係啦，即係改變咗成個中場嘅生態系統嘅，即係再唔需要按兩邊嘅即係。 我真係可以同你咁講，你 扭嚟扭去， 其實你出埋 Matuidi 加 Pupa 咧，你根本上冇得喺中間入嘅。 係啦。 是好得人驚， 而且 Pupa 有個好處嘅就係話，即係佢可以為法國隊打多一條進攻嘅血路，就喺中間度殺上去添，即係再唔需要靠可能嗱斯利又好，或者甚至列貝利兩邊嘅翼去扭啦，即係你多多煩好多啦。 佢喺中間打啲比較硬淨啲嘅衝上去咯， 咁 射都得嘅。 呢、這個改變可能係即係又唔可以話佢係攞到冠軍，但你話黑馬咁計，我覺得呢隊真係有少少似嘅。反 攞呢隊波出嚟講，係想大家始終都要留意、法國個小組咧，相對嚟講係俾人感覺係相對易打啲嘅。所以我覺得呢、這個 法國組又易打啲。 係啦，所以其實咁啱啊，調翻又睇荷蘭咧。反馬嚟講就應該好開心嘅，因為咧佢個其中我唔記得咗邊個前鋒嘅球員咧，就喺度爭波嘅時候咧，就 一嘢 就伸咗落艾夫拿嗰度嘅，咁咧即係應該大家即係如果係反馬咧，應該好啦開心啊，真係出一啖氣。 即係荷蘭有個球員打即係。一嘢洗落啊，艾夫蘭度。 佢就真係爭波，就唔係真係有心攞人嘅， okay. 就唔同當年迪莊嗰下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就即係兜後兜面，我冇記錯就係踩落塊面嗰度嘅，即係幾乎可以破傷咁滯嘅。 隻腳冇事啊嘛，最緊要隻腳冇事。喂，大佬，人哋塊面皮幾丈厚嘅，啱唔啱先？你嗰隻腳。只不過著咗對普通嘅波鞋，邊度夠人哋頂啊，大佬！ 反而咧，你話黑馬咧，頭先 Stephen 提到嘅隊啦，比利時啦，即係呢個要大家留意住。 我想講荷蘭，你想講咩 ？Sorry， 你講埋荷蘭先。 唔係，其實今年荷即係呢場荷蘭其實好試陣嘅，所以我又覺得唔係太大問題嘅。咁因為佢有好多個都係差唔多首次入選啦，幾乎。 Big Name 冇乜嘅，即係老實，你話真係要真係要 鼠尼達咯， 雲達維爾咯，再唔係加埋 Stuman 啦，係經常呢四個 好多都。系可能你嗰啲会熟咯， 佢连龙门 熟啲咯， 佢连龙门都唔系用开，即系嗰几个用开嗰几个添，就用阿迪斯个新人添。 冇错冇错。 咁但系我觉得荷兰即系唔好讲夺标机会啦，其实我就好即系 fit 睇得好低嘅。第一件事就云高尔嗰个问题。云高尔就先唔好讲话佢嚟紧会唔会教球会，但系佢好早即系当已经讲咗话教完会唔教咧，佢已经讲咗好多次同传媒讲就话，其实佢好唔中意教国家队。佢係話覺得佢自己嘅性格其實係鍾意 week in week out 咁樣去帶咗隊波，即係打球會好啲。佢好希望快啲去打你一隊即係即係球會啦。咁其實呢一種咁嘅講法係幾唔適合嘅，喺而家呢個 situation 嘅時候講。咁同埋我覺得佢帶有少少係冇乜心機去教佢零餘下剩返呢三四個月嘅波囉。咁我就覺得啦，即係始終今年世界盃歐洲隊嚟講，你可以入到四強你已經係 bonus 啦。即係始終冇一隊好強歐洲隊除咗西班牙啦，你覺得係喺即係南美會競逐會即係可能會仲係有一撐之外，其餘我都覺得係即係偷雞呢有少少係。我哋講比利時啦， 講多少少比利時啦，頭先 Stephen 提到嘅比利時啦，即係開頭俾人覺得好黑馬嘅，即係我覺得而家咧，即係要開始檢討下呢隊波。 我從來都唔係太覺得比利時係真係睇得咁高嘅，即係除咗因為即係我係荷蘭球迷而即係有少少死敵之外，同埋今年你可以諗一諗咧，就係大部分比利時球員都踢得唔好。其中例如賓迪基啦、盧卡古傷啦、 盧卡古傷啊， 美尼拉斯好少少啦。咁就夏薩特算係 keep 到啦，可能話好少少。 費蘭尼唔見咗影㗎。 你唔見係呢個完全見 完全見到影啦。 宇宙級喎、啊、大佬。 唔 係 但 見影、啊。 但你套返落國家隊呢即係你數呢扎人呢 ,ok, 至少有幾件嘅 ,ok。盧卡古嘅傷你見到出返。 同埋仲有維頓漢啦。 係啦即係盧卡 美倫啦。 盧卡古嘅傷我覺得前鋒線係好影響到嘅。 維頓漢一定要抽一抽水嘅。 夏薩特。究竟仲可以即係車仔打嗰個所謂嘅聯賽嗰度磨到佢仲有幾多呢我覺得有疑問喺度。 揸剩幾多應該講。 同埋其實我有少少想提一提即係提一提各位球迷即係如果關心比利時其實夏薩特喺比利時國家隊 喺從來都 表現唔係 咁 好嘅。你睇佢個入球比率幾低下㗎 反而 好早已經開始打國家隊。 反而 賓迪基同盧卡古就反而係好明顯嘅，其實 同埋仲有美尼拉斯啊， 美尼拉斯都唔錯， 美尼拉斯都唔錯嘅，係啦，即係你話反而下手睇國家隊咧，就真係 我相信佢都仲會係重心，但係你話會唔會佢好似車仔咁順佢俾佢踢曬， 唔會。 太多啦， 太多啦， 嗰對波嚟太多啊！仲有一場，會唔會有時間講埋啊？西班牙對意大利， 西班牙對意大利， 係啦，咁啊，呢場第一個亮點就係第一個哥斯達啦，咁啊踢出嚟就似乎我睇個精華裏面就覺得，我反而覺得格格不入喎， 你覺得格格不入？ 係啊，我反而覺得佢似乎踢落去就。好似真係唔成成班波好似唔好熟， 但似乎佢就基本上肯定係揀西班牙㗎啦。 因為其實再揀巴西，佢個問題我唔知，即係可能呢啲個即係師兄可能幫我啦，就係我覺得佢又好似又唔係巴塞體系，又唔係皇馬體系，但係你知道隊波裏面基本上就係呢兩家波㗎啫嘛。咁但係你又冇乜長波，即係唔多長波放俾佢。 唔係，其實個感覺我覺得就係你抌下侯克落去打西班牙，咁踢咩咧？即係嗰種咁嘅踢法囉，即係挨左邊好暴大力紅，有少毒食添。咁但係其余球员好升级過過望住佢自己走去爆博十二碼，即係 O 晒嘴咁樣。即係我有少少火燒咗係會係咁囉。 迪普斯基呢就都好識做㗎啦。其实呢就佢冇換第前第一个前锋嘅。即係一路都用佢第一打足全场去嘗試去打。但係so far我自己觉得就唔合格嘅。即係如果你问我作为第一场呢，我唔觉得佢踢到，即係唔觉得有好大嘅化学作用。即係可能。 不过我觉得个意义呢，即係讲返少少 politics 啦，就係其实佢唔代表巴西，即拒絕代表巴西而去代表西班牙踢啦。聽講巴西即國內傳媒係好大嘅，即係好大微言嘅。咁有講過就係呢個決定就係一個為錢而做嘅決定，就是、因為好似有贊助商咧，就係、是、暗中有俾嗰啲錢，即當日西班牙嗰邊咧就想佢踢西班牙。咁而佢咧就放棄咗佢自己出生地，而去代表另一隊國家隊。咁而當然調返轉佢自己都有少少啲 hard feeling 嘅，因為呢個球員其實一直以來每一個組別，即係 under 21啊、17啊嗰啲，佢都冇代表過巴西嘅。佢可能覺得真係自己一個真係氣象啊，呢啲真係氣象啊呢啲。咁啊，寧願就代表呢、這、一個即係西班牙囉。咁、但係就似乎大局已定啦。咁同埋我諗最大勝利西班牙始終就係你喺對方個敵手入面搶咗一個人，就算你擺落 bench 你都有炸。 迪普斯基就讲咗㗎啦，就话即係各位前锋就需要继续努力㗎啦，因为即係包括佢点名几个啦 ,ok, 费兰道托里斯啦，跟住就仲有系大卫韦南 ,ok, 即係因为佢有讲过嘅，就係、是、我记得打呢场波前喺个传媒访问度讲，就係话即係佢仍然未揀好佢心目中嘅前锋個位， 梗係未揀到啦，咁多人， 實在太多人。 同埋啊，再提一提啦，咁馬達係冇入選嘅呢場波。咁當然啦，就得身邊 anything 嘅嚇，咁但似乎就即係馬達轉會都係有個理由係想打多啲國家隊比賽啦，有機會可以打即係大賽啦。咁唔知你算門膽打響啦？ 冇可能喎、跟著個宇宙級嘅球會。呢、這個大碼頭冇可能冇 嘅 喎。 另外有個亮點我想講嘅就係、是、如果大家有機會睇翻場波咧，都可以比較一下嘅。就睇咗精華，我發覺一樣嘢就係、是、似乎斯華搭呢個恩尼斯達咧，因為呢場波冇沙維，斯華搭恩尼斯達咧係 sharp 性啲，即係奇怪地係上半場係出法比，但法比同恩尼斯達反而個化學作用咧睇唔到太多。我唔知係因為啱啱上半場 或者球會夾慣 嘅。係啦，但係即係我唔知係上半場係亦都要夾多個第一個哥斯達啦。咁啊，似乎反而我覺得上半場真係好似真係唔係太多嘢睇到，但反而下半場咧用咗斯華出嚟咧。佢同恩尼斯達個 chemistry 係大啲嘅，即係呢個大家如果係有時間睇返晒全場呢，因為我都係睇上下半場廿幾分鐘嘅精華嗰啲呢，我見到兩個配合嘅鏡頭係多好多，即係同化比上半場嗰個爭好遠。咁所以我睇下會唔會，我都希望啊，即係等下傑斯，因為我而家單都好煩，咁咪你返全場精全場嘅俾我睇返，因為我對呢場波有興趣。賽後好多報紙係讚意大利個防守係做得好好嘅，咁當然啦，大家都深知係意大利一向對西班牙都有計啊，即係呢個我諗成個歐洲 輸曬啦， 係啦，輸曬 真係輸曬， 不如 A 米主場對巴塞一樣。 所以我都幾有興趣再即係可以 download 翻全場去睇呢場波，因為即係西班牙到底喺而家叫做係一個黃金一代嘅。換班時間嘅情況下會係點咧？即係我都想睇下會點。 咁啊，另外有我講多少少一場波啦。我諗即係我哋有睇開德甲，其實會幾想 download 呢場波嚟睇嘅。即係我諗啊，叫阿傑斯仔下幫手搞一搞佢，就係、是、瑞士2-2和克羅地亞。 哦，係啊。 咁啊，兩即係四個入球咧， 都是踢德甲的球员入的，就是克罗地亚那边就是奥力入两球啦， 没错。 而这个瑞士呢就是这个纽伦堡的前锋，这个杰斯讲很多次了，一个高大的前锋，今天入两球，这个 Damage啊，即係紐倫堡嗰邊最近呢排即係好 fit 好 fit 嘅一個前鋒啦。咁啊，呢兩隊球隊都係當然啦，都係有份嚟緊喺世界盃都係會見到啦咁啊，都係有少少黑，都有少少實力嘅球隊啦。 最後咁啊，都係關於國際賽嘅。咁啊，多謝位網友啦，鄭家堅啊 ，OK。咁啊，佢講到其實 Left Four 索沃對海地嗰場，佢本來諗住叫我哋點唱嘅 ，OK， 但係冇睇啊 ，sorry。咁啊，讀一讀翻啲 news 嘅啫。咁啊，科索沃對海地啦，咁就科索沃首次。在 FIFA 參與 A 級的賽事啦，咁啊，其實 係咪 A 級的賽事？唔係話之前話兩個都唔係 FIFA 嘅會員， 唔知啊，可能 應該就未係， 可能 嗱有一隊就肯定係第一場嘅，唔一定係第一場啦，但係總之今年第一次打一個大賽就係直布羅陀，直布羅陀就係啦，第一次即係入呢個 fan 級就參加呢個歐洲嘅國家嘅賽事啦， 咁啊，科蘇嗰場就佢補充咗少少啦，贊奴啊，曼聯嘅贊奴沙 係 冇啊， 宇宙最強新人， 咁啊，應該 其實講到科索沃係好多好球員，其實都係來自嗰個地區，即係阿爾巴尼亞現入邊嘅嗰個科索沃。其實如果你計翻好多瑞士球員，其實都係來自科索沃嘅，好多比利時球員都係來自科索沃嘅。如果呢扎人其實個個轉翻國籍咧，轉翻過去咧，隊波真係唔弱㗎，絕對有可能係 波斯尼亞咁咯， 波斯尼亞係 Alice 波斯尼亞咯， 咁啊，差唔多啦，呢日休息一陣先。 好。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